哇！你真系叻喎，不过今日讲呢啲咧都同猫有关系，点解咧？ 系， 因为咧，好 我哋首 多 先讲下节目名先啦。我哋 今 如 日 是我问， 余少阿 系， 文，余少阿文咧讲咧好多系宗教上嘅嘢啊，奇异嘅嘢啊， 系骑呢嘢啊。 骑呢嘢啊，一急喺世界上有好多好难解释或者都未能够揾到个原因嘅嘢。 系最騎呢就係咧，為咗應題咧，我咧就特登俾個素顏大家睇嘅。 唔系啊，好好 咁 啊， 所 我都 以 不嬲俾素颜人睇。 你梗係得啦，你咁靚仔係咪？但我平時係要化妝先 唔使 見 嘅， 人， 唔使 即係上鏡啊。但係今日俾個素顏大家睇，你估下個話題係講乜？ 咁我讲咗好耐噶啦，想讲呢 系， 个， 嚟啊 其 嚟 实 嚟， 咧就讲好多集都讲 系， 唔晒嘅。 嗯， 咁啊，讲鬼， 鬼啊，所以我冇化妆咯， 咁啊，近住咧Halloween 啊嘛， 系， 咁啊，所以咧就同大家咧讲下鬼嘅文化。 好。 咁啊，鬼咧今日可能得一个钟头咧，我集中咧讲中国嘅鬼。同埋印度啊，或者印度佛教传嚟中国之后咧，藏传佛教嘅死后 哇， 嘅 嗰、 情 那个唔 况， 够讲嘅一 唔 集， 够一集，唔 一 系 集唔得。 下次又再补 呢个 落 净 去 系 啦。 讲个序言都有排 最严 讲， 咧系 系 啊，嗱咁先讲中国嘅讲法，因为咧有好多人讲个鬼字咧，就以为全世界都一样嘅，原来 梗系唔系啦， 唔系普世嘅呢、 梗系唔系啦。 这个中国文化。 唔系 西洋文化， 鬼系普诶，鬼系普世嘅，但系佢里面嘅差别咧，就因文化而异啦。 冇错，性相近就习相远， 系 就学，但系咧，始终咧呢样嘢喺而家或者过往嘅人嘅心目中咧，梗存在嘅。咁啊，中国人最早咧，佢个鬼好简单嘅啫，佢就系话人死若鬼，人嘅死咗就系鬼，另一个旅途就叫鬼。咁啊，又叫归也，归也即系咧翻去咁样 回 个 归个 回 归， 归系啊。咁咧归咧就即系翻去啦。 系 咁究竟咧，好多人话系咪人系太空外太空嚟 喺星 嘅 星 生 度 物 嚟 嚟嘅 嘅， 咧？唔 来 知 自 嘅 那星的你， 系啦，冇错。好有好多文化都咁幻想。咁咧归系咪因为话？人嘅肉体唔喺度啦，咁佢嘅某个样嘢，譬如叫灵魂，我哋有啲人咪叫灵魂噶，有啲叫三魂七魄嘅话，系唔系嗰啲嘢就翻去原来嘅地方咧？咁系咪佢得到 但 一 原 个？ 来嘅地方有边度 原来 咧？ 翻去边度咧？咁我哋冇人知。咁啊，但系中国人咧就用咗呢个观念，人死啊鬼，人咧就死咗咧就系归也，即系翻去啦咁。咁啊，中国人嘅鬼咧，分开咗好多种唔同嘅谂法嘅。譬如话民间嘅我哋宗教或者民间嘅习俗里边咧，仲未有呢个佛教传嚟轮回嘅思想啊，仲未有啊。佢就话咧，人咧唔喺度之后咧，就落咗去嗰个地方叫黄泉。嗱，咁 黄 你？ 泉路上 系啊，无 乜乜乜嗰 无 啲， 相见啦，咁 无相见， 黄泉咧又叫九泉， 系， 咁嗰阵时嘅一个咧好唯物嘅幻想嚟嘅，佢觉得咧人咧死咗之后咧，佢就要翻去泥土嗰度，咁你掘咧落去， 圣经都咁讲 啊，圣经又咁讲喎吓，呢个希伯来嘅习俗都系咁样嘅，一阵我哋讲到咧，可以轻轻讲下咧。西藏咧就话唔系，就要喺个天葬嘅，佢未必一定土葬嘅， 系佢哋几种葬法都有嘅， 土葬、 火 火 葬， 葬、水葬、天葬都有， 系啦，地水火空， 地火空，咁啊，中国人咧就话落叶归根，一定咧要喺落叶归根，即系翻去个土泥土嗰度咯。咁啊，翻泥土嗰阵呢个必然嘅过程里边咧。就会刮泥土啊！一刮泥土咧，好容易就揾到水源咯。因为咧，佢嘅好唯物辩证嘅，即系含嚟好朴素嘅辩证法。咁刮刮咧就刮到下低， 原來有泉水。 嗯。 咁於是乎咧就話 九泉， 九泉或者叫黃泉，九係一個比較長。一个深啲嘅意思嘅、 嗯嗯， 即系中国人个九唔系一定系真系九丈或者九尺嘅意思，即系一个比较长、 啊、 深啲嘅，系好多，系、 啊、 啦，冇错啦。咁、嗯、黄泉咧就更加明显啦， 系 因为郡内啲水黄色啊嘛。 喂，同埋我问，而家你讲嘅时候，我谂起咧、 嗯， 除咗中国系咁谂咧，以前啊，佢哋讲话地下咧，即系地下世界系属于 Hades 管噶嘛。 哦，呢、這个就系系啦。 嗱、啊，佢又系有河噶、哦。 系啊，三条河。 系啦，又系要撑艇。 系啊。 咁跟住咧，嗰、那个渡船人啦、 啊，系 摆渡人咧，佢、 嗯、 就系你要俾银佢。 要一个铜银。 系啦，一个银币啊。 银币。 银币俾佢，佢就帮你撑过彼岸啦、嗯。即系一样系有一个。即係嗰個好似河流咁樣嘅 concept，、嗯、一樣係死咗嘅世界係咁樣樣， 係啊， 不共通嗰樣嘢。 呢、這個咧就係希臘神話裏邊嘅講法。咁中國人咧就覺得下低咧就係泉水嚟嘅，咁、 嗯、 所以咧去咗個九泉。譬如另外一個講法咧，古希伯來人 係 佢嘅人死咗 after life 咧。佢哋去個地方咧叫陰間，一香中人用中文譯咗叫陰間。 係， 其實陰間係中文嚟嘅。 嗯， 不過佢咧就只有咁譯啦，咪點譯落去咧咁。 嗯嗯， 嗰、那個叫 Seal。 嗯， 咁呢個地方咧係暫時棲身嘅啫。 係， 因為咧喺聖經裏邊講咧，耶穌要再嚟嘅， 要審判。 係啦，嗰陣時知道劉天志你咧作惡多端啊，你呢個胡鬚佬， 係， 唉，奸淫邪道， 衰咩？自己講， 唉，衰鹹濕， 係， 衰貪心， 係， 乜都衰， 係， 總之咧又唔信教， 嚇， 咁咧， 仲要説三道四，成日講僵尸， 係啊。真系 仲要讲鬼添， 系啦，咁呢啲咧， 邪魔外道， 邪系道听途说， 系冇错。 咁咧呢啲咧要落地狱咁，咁嗰时就置一个所谓 hell 地狱出嚟。咁啊，天堂不嬲有噶啦，佢哋上高天父喺嗰度噶嘛。 系 咁唔系话咧，你信咧就必定死咗之后升天堂，死咗之后你必定落地狱。咁地狱都未设，未设立一个地狱 hell。咁啊，所以咧。嗰、那個去咗一個 Seal 嘅地方，一個陰間地方。咁啊，收尾咧， 後屘點樣演化到又煉獄又醫又路咧？ 煉獄咧就係淨係得天主教有啫。 哦，即係唔信嗰啲人去啊？ 基督教咧就話冇嘅。咁佢又跟聖經裏邊可能咧有一句説話。咁嗰啲教長啊，而家我哋譯做咧教父啊，Godfather，就係咧。在三世紀之前呢有一班讀書人呢他是專門在研究這個基督教即是 Christian 裏面呢很多教義、因為很多教義呢日常生活是講不完的 是 那究竟一神論為什麼裡頭有耶穌有天父有聖靈那就變成三神論卒之你講啊講啦，講出一個道理出嚟，就叫三位一體啊， 係 佢係佢諗出嚟嘅。 Holy Trinity 咁樣去解釋， 係啊，係諗出嚟。耶穌聖誕節個聖誕節係咪12月25號咧？唔係，因為咧東正教就1月6號喎。吓、唔同噶噃，咁、但咧佢就可能咧， 同埋圣经里面冇话耶稣系12月25號出世噶、 而家根据嗰啲咁样嘅天象咧，系夏天嚟嘅，一定唔系冬天。 系喎、点算啊？ 我点算咯，系咯，即系之类。咁呢个咧就系设立咗个所谓叫做炼狱。呢、這个观念就话咧，人死之后咧唔系即刻上天堂落地狱，唔系阴间，就去咗一个地方叫做炼狱。在里面呢就譬如这个但丁女神曲里面呢、就讲他里面呢就会受到一些很痛苦的磨练你救赎了他以前的罪过、但这个呢 即是劳改啦去那里 没错用你的字眼用得最好、 多謝 但呢 是但是但丁的讲法呢跟这个共产党的劳改是有点不同的、 有点不同 但丁说这个炼狱 忠心最炽热的地方呢、就是刘备呢在大是大非的时候保持中立的人。即是简单的讲港珠的去处。是 港珠。 是 啊。当然呢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有些观念的。譬如说有人问他如果有些小孩子、咁佢一出世夭折， 系 佢从来未犯过罪，佢、 嗯、 得原罪嘅啫、嗯，即系原罪系点都有噶啦。 系 你阿妈同你阿爸遗传咗个原罪俾你啊嘛。好啊，咁嗰啲细路仔冇啊，一出世又冇经过人，冇经过人世间，咁、如何咧咁？ 跟住咁又有人会驳就话，所以而家啲细路仔一出世就要领洗咯，咁、样。 一出世應死，如果胎死呢那又如何呢、於是乎呢他就 有另外一個地方了，又是人為設立的， 這 個叫 Limbo、靈補肉、 Limbo， 現在我們說 Limbo Rock 跳的任務、就 是 這個 Limbo 就是這個字來的了、 Limbo 和亦都是不動的意思嘛， 是的， 有些東西不動、 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叫 Limbo、咁呢個 limbo 咧，除咗呢啲細路仔冇法子犯罪，佢唔係唔想，佢根本冇法子犯罪，未得犯罪，去咗嗰度等最後審判之外，仲有一啲咧就係聖人言人啦。咁啊，因為咧大家佢哋都要承認，以前希臘都有啲聖人嘅，蘇拉底啊、柏拉圖啊、亞里士多德等等好多聖人言人，咁又有好多咧。是为宗教而牺牲的，即是那些殉道者、又如何呢、那些呢都是等着， 是 在 Limbo 等着，那里不用受罪的， 是 就是 有什么做呢， 等待室， 是 等 VIP 室、候机室， 因为它不是候机室、因为人呢我们现在就日过日夜过夜咯、很长时间，但是在它来讲那些来讲眨下刹那即是很长，呢個同佛教一樣喎， 係佛教係依個 concept 嘅， 係呢個 concept 啊， 道教都依個 concept。 佢唔係講話人間嗰個時間，又話日出日落啊，四季分明啊，一年又一年。佢一剎那，個呢個剎那呢個字本身都係一個梵文，係印度嘅觀念嚟嘅，可能就係我哋話眨一眨眼，可能仲比眨一眨眼 一個念頭閃過咁樣， 仲可能短過， 係。 即係呢個咧，可能量度咧好難用量化嚟量度， 係最短最短嘅 一個好短嘅一個觀念嚟嘅。 有見過有人講話唔知係幾多分之幾多秒咁樣，咁我又覺得呢一個可能係佢估啦咁樣，但係實際上又唔記得佛經有出過咧，係一個量度嘅單位。 如果你用文用凡間嘅時間咧去講翻。佛經裏面的時間，譬如幾多一劫，幾多係一個剎那，用佢嘅時間，因為呢個咧係好愚蠢嘅做法，因為根本嗰個都並不係人間嘅時間嘅制度。人間時間就係以太陽、地球公轉、自轉咁樣嘅得出嚟噶嘛，係人嘅經驗嚟噶嘛。喺佛教裏邊咧， 唔單止係人添啊！如果講深入少少咧，係依個南瞻部洲嘅啫。 係啊，南瞻部洲嘅四大洲入嘅一個。 冇錯。喺依一個南瞻部洲，我哋因為見到有日月嘅啫喎。 係啊。 係啦，你其他嘅星球咧，又未必見到有日月嘅喎。 係啊。係啦。呢個咧就係佛教所講啊。咁所以咧，你整喺整個大宇宙裏邊咧，根本咧係。好渺小，好渺小。呢、這個所謂時間同時間同空間都係咧好謙多嘅啫，或者咧不微不足道嘅。 其實好簡單理解就係、咧，時間係同你本身嘅品種啊有直接嘅關係。 係你咩品種就 係啦， 你天人完全嗰個時間唔同咗。 哦，完全唔同。 完全咗。 但係你睇，如果你係昆蟲又唔同嘅喎。 完全唔同。 佢嘅一日就係佢一生就係我哋嘅一日，甚至係我哋一個鐘頭咁樣。係 啦， 係 啦。 咁所以就同你係乜嘢物種嘅直接嘅關係咯。 植物又係，動物又係，甚至乎而家咧可以推演到去咧，細菌，virus 都係嘅喎。佢嘅生存時間可能七日嘅啫喎，你有啲病好似我哋感冒咁樣，七日唔醫嘅佢， 唔係我死佢死啦， 佢都死嘅咯，佢都唔掂嘅咯，因為佢嗰個循環係咁多。 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讲翻咧，就系、是、影响中国咧，最大嘅几个死亡引致到嘅鬼。咁啊就我讲咗弱咯，讲咗呢个民间宗教、民间嘅信仰里边嘅鬼。 嗯， 你系不妨咧讲下佛教传咗嚟之后。嗯，佛教都有鬼嘅，但系佢嘅鬼完全 又唔同， 完全个名叫鬼，完全观念都唔同。 冇错，但系依一个咧，我未进入呢条题之前咧，我又想收下你本书。 嗯， 你一本书咧，事关叫《地狱词典》咧， 系啊， 就好精彩嘅，因为里面咧就系有讲唔同嘅地狱啦，唔同嘅鬼啦，唔同书有图嘅，我觉得 系有图嘅，画埋图嘅， 系啦。咁嗱，讲喺我入去我个题之前咧，就讲下咧中国咧未受到佛教传入嚟之前，佢哋嗰个死亡嘅过程咧，即系我唔系讲个人真系，哎呀，哎呀，我断气啦，哎呀，两脚一伸嗰个啊，嗰个就系人都系咁噶啦，唔理宗教啦，唔理文化啦。但系咧，系佢话之后见到个景象咧，就佛教前后系有明显嘅唔同噶噃，系咪？以前嘅讲法咧就系话咧，啊，你死咗咧，就系咪首先啊问你啦，系咪首先要去呢、這个？土地公道， 冇错啦，喺门口嗰、那个， 系 嗰有个叫土地公公， 嗯， 佢咧住咗贼嘅， 系 你要烧贼， 系 咁咧，你 即系我蛇依咗咯， 系啦，因为个土地公公负责系帮保护嗰个土地里头周围嘅居民噶嘛，咁、你 叫佢保护下朱海迪啦，咁 阳间嘅人咧。咁咪就由佢保護，陰間係第二個噶啦，第二種噶啦。咁、所以咧，你要向佢報銷嘅。而家我哋嘅土地公公咧，就多數啲人方便咧，擺咗喺佢門口，喺、門口安放。呢、個民間宗教嚟嘅。咁啊，但係喺鄉村度咧，可能咧個土地公公咧就喺外邊。 有個屋仔嘅。 係啊，外邊嗰噃。咁、 嗯、 啊，有啲係社工添啦，即係個成個 community 就係一個社。我哋话社会就系 community，就 society 就系开就系咧同鬼佬观念一样，佢系喺个村嗰度代表呢个 community， 呢、个社团嘅一个保护神嚟嘅，但系地方保护神 系啦， 要去嗰度咧保护先， 系 注销， 好得意喎！好多人以为咧，你个土地同我个土地咧系一样嘅，但其实唔同， 唔同系冇错啦，系啦。呢啲指出嚟噶， 系啦，依一个咧，根据翻啊吓，系我记得好耐啦，可能成讲紧汉朝咁样 咧，是 有一啲文献咧，就唔好问我点解佢会咁写，咁咧佢总之就写咩咧，佢就话咧一个土地咧就系管25房嘅，即系25个 number 咁样就一个土地，咁咧阿26咧去到51咧又系第二个土地啦， 第二位啊，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即系。自己睇住自己嗰個單位啦，咁樣係啦，每個有自己嘅陀地啦。 玉皇大帝派過來嚟嘅， 係啦，有自己陀地啦，咁樣。咁嗱，但係咧好得意喎，你頭先講玉皇大帝咧，如果係道家嘅 concept 咧，土地公公咧個視頭咧係女人嚟嘅喎， 係啊， 係林鄭嚟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咧叫做後土皇帝旗啊， 係啊， 因為你知中國 皇天。 后土冇错，就系、呢个 concept。 后咧就系皇后个后， 系啦， 系啦， 皇后个后，咁咧就有皇天啦，同埋后土。咁你知道中国就重男轻女啦，咁、所谓咧最大嗰啲神咧， 就冚唪 唥仔嚟嘅，得一个 雄性， 系啦，男性得一个系女性，就系、最大嘅就系后土皇帝旗。咁咧，我哋而家仲有咩时候会见到佢咧？都好少见到佢噶啦。就是拜山的時候，是的，拜山呢，墳頭呢，如果你們的祖先還是土葬的話呢，那你會見到呢，隔離有個細細的，就寫著後土的，是的，那呢，那個就要拜了那個先，跟著先幫自己的祖先裝香， 裝幾串香，給了那位，那位女士先， 是的，那位林鄭先，這樣裝了給她先，跟著先到自己的祖先的，是 的， 沒錯。咁咧嗱，咁土地公公个士头就系女啦，女士头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又好奇怪啦，好啦，一个人佢死咗啦，佢同阿土地公公讲啊，我死咗咯，咁 注销 系啦。跟住佢去边咧？ 哦，第二个咧喺一个城市里边咧，就仲有另外一个政府机关嘅喎。 城隍 系啦，冇错啦，啱啦， 同你讲啲最好啊，因为你熟啊嘛。 我睇呢本书， 埋你不嬲都识嘅。城隍咧，而家我哋成日讲嘅城隍庙，都求之好签啦。 系啦。 咁啊，城隍本来系咩？系咩嘅神咧？ 系。 佢本来咧系嗰条护城河啊。 嗯。 我哋有一个城咧，阵时通常咧都系有一划一条做护城河。 嗯。 就使到咧冇。等佢防衛嘅時候咧，着數。 嗯嗯。 咁啊，嗰條城河咧，未必一定係譬如金水河，好佢都係一個金水橋都係即係班住一條護城嘅河。 係啊，紫禁城裏面就係一條金水河。係 金水河。咁呢個咧大嘅城牆裏邊咧，大嘅城市裏邊都有呢個咁樣嘅設備，有條金護城自己刮出嚟嘅。 嗯嗯。 咁有啲係自然喺條河嗰度譬如廣州城。咁咧就係一個西江，一個北江，一個東江，就環繞住，咁啊起咗個廣州城。呢個係天然嘅圍障嚟嘅。咁啊香港冇啦，香港係島嚟嘅，唔需要啦。好啦，咁啊呢個圍住嗰條河或者人工嘅或者天然嘅咧，啲人都認為裏邊係有一個神靈嘅。呢神靈咧就係叫城隍。咁啊用。呢個係保護嗰個城嗰個市個 city 啊嘅一個人，一個好嘅神。咁於是乎啲人咧註銷嘅時候要報埋俾嗰個區嗰個公公廳。 係。 另外咧要報埋俾個大嘅城市 city 係嘅管理人聽嗰個城隍。但係咧呢兩個咧喺中國嘅民間裏邊咧。都是由賢者推舉，等佢話佢做嘅噃。尤其 城隍，即死人去變噶嘛。 係啦， 係嘛， 係 啦， 係嗰個地方嘅賢人。 嗯嗯嗯。 譬如話你去個上海城隍廟啦， 係 最多食嗰度啊嘛， 食小籠包嗰度， 南翔小籠包嗰度。咁啊上海城隍廟有三個城隍嘅，因為咧佢大城市大醒啊，咁有好多咧。賢人好人咁啊，輪流做多人去揾佢啊。 係 咁跟住咧，可能要三個字應酬一度咁大嘅城市。咁通常咧就一個搞掂。 係 咁啊，報咗俾個城隍廟個城隍聽。咁呢個咧就第二嘅城隍，除咗做呢啲民間註銷啊，邊啲 文書工作入境處係 仲有。仲有都係神判嘅工作， 係判案。 神判嘅工作，我哋條氣唔順， 係 即係近時好少話京官洞夫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啊嘛。 係 入衙門好大件事嘅，做乜要入衙門揾官搞啫？揾城門神判。 係 咁啊！你第時我哋再講咧，神判嗰種啦嚇，即係點樣有效嘅喎，有效咗幾千年都係用神判。中國香港最初嘅時候咧，嗰間荷里活道啊，文武廟啊，喺清朝嘅時候咧，都係做神判嘅工作嘅。因為佢哋見到個文武廟裏邊咧，嗰個係包拯嚟噶嘛， 係 嗰個文唔係孔夫子嚟嘅喎。 我哋揾一集真係可以講下咧，依一個古人啊。因為在生活裏面受到的不公義咧，佢點樣透過依一種所謂的迷信啦，同埋依個神話啦，OK， 去幫助佢哋申訴啊，即係依樣嘢其實嘅存在咧，係幫忙消年唔識點講，即係消減咗啦， 係啊， 係啦，依一個社會嘅積怨嘅反而 係啊係啊，反而 佢真係有社會作用嘅， 有絕對有。 而家我哋覺得好迷信啦，咁樣，但係嗰陣時由於佢真係。有冤無路訴咧，佢就會用呢啲方法。 但係你咁嘅樣，睇咩叫迷信唔迷信咧？ 嗯， 就純粹係睇你點樣對待嗰件人同埋嗰個事。 係。 譬如咧，我哋中國話要拜祖先咁樣。咁好多咧，最初傳教嚟中國嘅基督教咧，都認為係迷信嚟嘅。但係卒之咧，後來有啲譬如李馬竇嗰啲咧。傳教士咧係勸教皇啊，就話要承認中國嘅拜祖先，因為佢用另一個觀念去睇。另一個觀念咧就話中國人拜祖先係因為佢尊敬 生命的来源， 是 因为我们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咁呢样嘢咧就系佢赐予我哋生命。当然咧，上帝啊做人啊，但做咗夏当夏娃之后咧，都一路繁殖噶、啊，唔系上帝逐个嚟做你噶，要有个你个父母同诶、生产咗你噶。咁呢个生命赐予你嘅生命呢、这个恩典啊，都系一路咧都要翻翻转头诶。问翻自己嘅良心咧，去尊敬佢嘅，即系孝顺父母。呢、这个咧，圣经有孝顺父母啦。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对祖先嘅一个敬仰。咁所以咧，系同宗教冇冲突嘅。即系地马窦嗰阵时嗰个睇法。咁收尾后来都唔得啦吓，后来 好通， 都讲后来讲唔通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谂法，是开明啲嘅咧，就城隍啊或者系土地啊，只不过咧系一个保护神。你当一个保护神，有一样嘢保护我哋。然后咧关照我哋，体察我哋。我哋有啲嘢咧系要想同人讲讲唔掂嘅，有啲要向一超自然力量讲。咁咧你起码有个投诉对象，有个讲嘅对象。这个世界最糟糕 的，因为以前没有心理医生， 是的， 会癫的，你知不知道？ 是啊，如果父母官贪污就更加惨， 是啊， 怎会走去击鼓鸣冤，一定点呢？ 还有以前的人没有法律常识这件事的嘛， 是 的，也没有法律超人的嘛，那个年代， 还有就算有法律，法律都是为皇权服务的嘛， 没错， 就是等于现在为党服务一样， 现在都是的， 是不是为公义服务的嘛，好啊。咁啊，去完城隍报销咗之后，所以我哋话另外一个咧，一个话我哋唔喺度咧叫报销， 系 要报啊，要向呢两位大人报销。咁啊，报咗之后咧， 但识唔识路咧？死咗点样识揾到佢哋咧？ 咁你生前咧，都去过噶嘛？你屋企门口村口嗰、那个土地公啊，你知喺边度噶嘛？知。啊，咁呢度咧要講翻咧，中國人個觀點咧，三魂七魄啦。 係，哇！呢、這個複雜咯， 呢個複雜少少， 複雜少少。 咁啊，好多講法唔好理智啊！我哋先講咗嗰個最基本嘅先啦。 好。 佢話咧，三魂嘅魂咧，就形而上嘅，即係 spirit 嚟嘅。 係， 魄咧就形而下嘅，係一種實力嚟嘅，係一種 physical 嘅 能力 嚟嘅。我哋话有冇魄力啊？个人，个魄嘅力就话你有冇一个真系健强嘅身体可以做到某啲嘢，或者意志呢啲系都系抽象，但都系力量嚟嘅。咁但系魂咧，就未必系力量，系一种咧，好似我哋话灵魂体嚟嘅。呢种灵魂体咧系使到你成个人之为人，动物咧。或者昆蟲咧，或者植物咧，佢個魂咧就冇咁純正，冇咁pure，所以咧佢冇咁機靈嘅。人咧就比較呢、這個魂咧比較 pure 同埋機靈。 我聽過有個講法啦，就係話咧人咧係有三魂嘅， 係三個魂， 三個魂 有名噶，我 有嘅有嘅，但係咧動物咧就係有兩個， 得兩個魂啫， 而植物就係一個咁樣，咁咧而人嗰三魂咧就有一個講法啦嚇，咁我哋 share 下大家聽到個版本咧，如是我聞啊嘛，係啦，就係咧人在生嘅時候，或者你準備投胎嘅時候，嗰個三個魂咧就會凝聚埋一齊，啊女唔好拆，唔好拆乖，唔好拆，唉你瞓覺唔緊要，你即管。份唔好拆下鬼，系啦，咁咧佢就会三个魂聚埋一齐，咁跟住咧，依三魂一聚埋一齐咧，个七魄咧就跟埋你噶啦，咁样一抽咁样嘅，咁咧就进入咗个人啊妈咪嘅身体里面咁样，咁佢出世嘅时候咧。如果咧無驚無險啊，即係例如咧阿媽駝住嘅時候，唔會突然之間經過隻狗吠，哇咁樣，跟住成個人彈起咁樣。 有冇隻野貓跳過佢嗰個大肚？ 係啦，咁咧嚇到咧啲魄 走咁啲， 系， 哎，生出 散咗，散咗， 散咁啲， 散咗， 散 散 散啊！跟住咧个 B B 出到嚟就，咁样痴痴呆呆啊，或者诶又聋又哑啊，咁样就觉得，所以大肚婆咧又唔揸得铰剪啊， 系啊系啊， 又唔擒得高啦，又唔吓得佢啦，隔篱装修又有事啦，咁样， 系， 就因为惊嗰啲魄啊会散咗， 系啊，啱啱， 系咪？你睇到都系咁， 呢个啱嘅，啱嘅。咁講翻三文先，這個人呢，就因為佢係萬物之靈，所以咧佢嘅魂咧係比較靈嘅，靈咧就唔係靈活咁簡單，仲有咧佢嘅感受啊，係敏感好多，迅速好多嘅。咁啊喺再生嘅時候咧，呢啲咧就係佢嘅思考啊，佢品格啊，個人嘅人品啊，同埋佢嘅體會啊，呢啲涵能咧都係話啲三魂裏邊咧操縱幫幫手嘅。死咗之後咧，呢三個魂咧會分別去唔同嘅地方。 係。 咁一個咧就去咗個神主牌。 係。 你聽過啦？ 聽過。 咁咧就近時咧一個人死咗咧，撞咗之後咧，佢就要整翻個神主牌，要揾個人咧個家主同佢。點主啊，因為神主一個主咧，就上高有一點嘅，一點都要靈嘅喎，咁啊將佢擺上神台，咁我喺廣州都見過神台，神台咧真係高高在上嘅，喺個大廳裏嗰度咧嘅角仔度有個打橫，有好似你哋嘅書自家個書架上高一個咁樣嘅地方，就將歷代祖先咧 供奉 擺上去，咁啊。要裝香，新抱啦嚇，要裝香，要喺過年過節啊，中秋節而家 大嘢咯， 係啊，咁要祭祀，要有一啲譬如話燒肉啊、雞啊要做咧，要捧上去嘅，咁啊甚至乎咧，佢哋生辰死忌。都一定咧要做足，所以一年 好忙啊， 好忙嘅一年咧，唔係你咪有好多好多時候剩，唔係好多時候剩嘅啫。啲新抱仔都好辛苦嘅， 係好慘， 好慘啊！ 又要俾家婆恰， 咁啊一代一代啦，到佢做家到做家婆就係到佢嗰啲新抱仔 報仇咁報， 係啦，咁一個魂咧去咗嗰度，一個魂咧就。这个魂有个意义的，他说呢原来这个不是鬼魂来的，因为呢等于那个 保护， 是啊，那个屋主的祖先呢仍然跟我们一起住， 是仍然及住你们， 是啊，仍然保护住我们，兼我们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呢经常要吃东西啊，要他做尊長嚟嘛，要去食先，所以裝香俾佢先至，我哋食得飯嘅喎，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尊崇祖先嘅一個文化嚟嘅，呢個中國特有嘅，咁啊，亦體會到一個咧中國人嘅以孝順啊，以咧尊重自己祖先啊，對生命嘅來源嘅敬畏啊， 呢度我 share 一個好荒謬嘅新聞啦。呢個荒謬嘅新聞咧，你可能聽我講過喺台灣啊。咁咧就係咧有五兄弟姊妹。咁你知啦，台灣從來都冇啲咩一孩政策噶嘛，你生幾多個都得。咁咧就五兄弟。咁咧就阿媽健在，阿爸就過咗身啦。咁阿爸過咗身咧，就冇一個兄弟咧想搞，即係嗰個喪葬啊 嘅 事務，唔想理啊，直情覺得好煩啊咁樣。咁咧就個尤其老大就話：喂，我冇錢喎，大佬，唔要我搞啦。阿爸咩神主牌啫，唔要啊，你哋供奉啦咁樣。咁阿大唔要，俾阿二，阿二又唔要，俾阿三，阿三唔要，俾阿四咁樣。阿四都唔要，就劈咗俾阿細仔。 哦。 阿拉仔，咁阿拉仔就好啦，咁樣佢都係我老豆嚟㗎，咁我都要供奉佢㗎，咁樣就帶咗老豆嘅神主牌翻去咁樣，一四個哥都唔要嘛。咁咧，阿細仔就日日裝香啦，裝香啦，咁啊，居然不消幾年，啊又唔知點解咁神奇，又唔知點解咁啱，我發達喎，咁樣，哎呦，變咗突然之間，啊幾年之間， 老豆冇用， 哎呀幾億身家喎，咁樣，跟住咧， 嗰四個哥咧就開始覺得，哎呀，一定係老豆保佑佢啦，令到佢咧一帆風順啊咁樣。呢、這個時候咧，阿媽就中咗風咯喎，阿媽就病危啦咁樣，跟住四個哥咧就喺度爭阿媽個神主牌，一個阿媽都未死， 爭定先， 爭定先，呢個係新聞嚟噶， 真係嘅， 真係新聞嚟嘅， 都知邊個爭到？ 冇人知，因為佢哋打，咦告到上法庭啊， 係啊，係阿爭神點解爭到上法庭？ 個老公未死喺醫院度咧，被激死， 咁啊真係新聞嚟噶啦， 提早俾個神主牌你睇， 真 係 新 攞翻去。 咁啊，真系新啊！呢个新闻嚟嘅， 好正啊！呢个 系咁诶，好功利啦，好 丑陋 嘅 人 系啦。 嗯， 咁一个咧就会去咗个坟墓。 嗯， 坟墓咧，我哋嗰个坟墓嗰度咧，一样有呢、這个家主或者呢个人嘅名。 嗯， 咁呢个咧亦系代表咧佢去咗呢个坟墓。 嗯， 一个地，另外一个去边咧？ 另外一個咧， 仲有一個喎、 啊，就落咗去下邊等嘅， 係啦，冇錯啦， 我識嘅， 我真係識嘅喎，嗰、那個咧就係投胎， 嗯， 因為咧 未投胎排期， 排期排緊期， 排緊期， 即係等緊， 等緊公屋啊， 等緊公屋， 係等緊。 咁咧唔係咁容易嘛？投胎咁啊，講投胎咧就由你講啦， 有排等啊， 約略講講俾大家聽先。 好啊，嗱，嗰三個雲咧就係一拆為三啊，頭先講啊，就俗稱天地人雲逆雲，係一地人雲。天雲咧就落咗去等公屋啊嘛，等啊等啊等咁啊鐘啦，跟住咧個地雲咧就黐住腐骨嘅，腐骨咧你係土葬嘅咧，佢就喺嗰個墳墓裡面。係 啊， 咁所以你去拜佢，佢好開心嘅喎，因為唔喐得噶嘛， 佢 知啊，佢黐咗喺度，咁咧佢最多同隔離嗰兩條友傾下偈咁樣樣啦。咁所以咧拜山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你叫我留意到咧，佢哋好將個碑上面擺一嚿石仔咧、 啊， 有啲彩色嘅紙咧，依、這個就係攞嚟曬命嘅。我啲子孫又嚟探我啦，咁樣係啦。咁咧跟住另一個人魂咧，咁、嗱，如果而家啲人唔中意整神主牌嗰啲咧，就傳說就因為冇神主牌，好多就變咗孤魂野鬼。 係啊係啊， 就喺條街度飄， 喺 度揾叉燒， 呢、這個 燒鴨奶。 係啊，冇錯，呢、這個 冇人喂佢食飯。 係啊，一冇人供奉。 係。 一陣我要講，因為啲今日講唔曬，一陣約略講過。 嗱，聽眾，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話題咧，你哋俾反應我哋嘅，知唔知道？你哋嘅反應包括係留言啦，包括係 share 我哋嘅 post 啦。或者你點唱都得㗎，你可以話講佛教嘅，講回教嘅，或者講基督教嘅，或者比較嘅。幾個教比較嘅，我哋都可以幫你手。 或者你想講呢個外星人啊，想講神秘事件啊， 都可以， 都可以講啊。跟住唔同， 我唔識我揾專家嚟同你講， 係唔識我哋 Google 跟住寫變專家都得。 唔係我揾真係研究嘅專家都登上嚟同你講。 好 嗱，咁你講嗰個咧就係等等時候嗰個人魂， 係 人嘅嗰個魂魄， 係 咁啊，等到咧合適時候咧就轉胎啦， 係啊，陳大文到你啦喂，咁樣 係啦，咁一轉咧就會化為另外一個人，咁嗰陣時喺肚頭咧又係有個三魂，嗰陣時阿媽同你安排咗噶啦，係咁又另一個新嘅三魂七魄出現， 一樣又唔可以俾黑貓跳過啦， 咁 又唔可以嚇親啦， 係魄咧就因為佢係俗啲嘅，魂係清啊嘛上升，咁中國嘅。呢、這個民間嘅傳說裏邊咧就講咧，魄咧就一死之後就散嘅啦，散啊，散咗。咁你正話講咗咧，就係佢未死之後都散，咁樣引致到咧佢可能有缺陷， 係 就唔知邊度缺陷。 嗱，我聽過一個版本咧，就是、一個男仔咧，佢走去俾人算命喎。咁個算命佬就話：點睇？你都唔應該係你而家咁嘅喎，咁大家就估唔到佢想講乜？咩叫點睇都唔似你而家咁咧？ 係咯， 係嘛？靚靚仔仔，跟住屋企又生意做得好好咁樣，跟住佢又即係斯斯文文咁樣，乜嘢叫做唔知唔似你而家咁咧？原來那個男仔係亂㗎，咁樣，跟住算命佬就話點睇都唔似啊，咁樣，一定係你阿媽生你嘅時候咧出咗啲咩差錯，令到你咧啲魂魄唔齊，所以咧你就變咗唔中意女仔啦，咁樣。 哦，可能係。都可能會講得通嘅，這個咧我唔清楚。 算命佬嘅講法， 冇錯。咁 好啊，又讲翻咧，刚才投胎嘅观念啊。 好啊。 个投胎观念咧，最早咧都系来自印度嘅地方嘅。 嗯。 印度咧最早咧嘅宗教咧就婆罗门。 系。 咁唔系佛教啊，有佛祖出嚟就系佛教。 系。 咁啊，婆罗门咧呢、這个咧随住阿里安人咧、由北边啊，咁啊而家考据咧就话阿里安人咧最早咧由高加索生， 高加索系， 咁啊慢慢咁样咧一代一代咁移落嚟，而家叫东南半岛啦，即系东亚啦，东亚嘅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咁，甚至乎咧，而家其实咧嗰、那个塔利班啊，塔利班嗰個阿富汗咧，同埋波斯都係佢哋嘅同種嘅，同文同種嘅人。不過咧分開咗，呢阿里人咧有啲咧係去咗嗰邊，有啲落咗嚟印度。印度呢邊就係而家印度嘅巴基斯坦啊、錫蘭。錫蘭咧有少少唔同，錫蘭咧有啲係溝咗咧，佢最早啊喺印度南邊。或者印度大陸裏邊嘅原來嘅 原居民， 嗰啲叫 Dravidian， 好陰公呢啲人咧，自從咧阿里安人落咗嚟之後咧，又分開四個種姓，四個種姓之後咧，最後呢一種被征服者咧係冇種姓嘅，係最卑微、從事最污糟邋遢、最厭惡性工作嘅人嚟嘅，例如係執事。消失、或者屠粪、或者掘淤泥，啲人咧係唔能夠同種姓嘅四個種姓，四個種姓最尾嗰啲已經好慘噶啦，已經係做牛做豬咁樣，仲差佢，連影子都唔能夠掂得到嘅，個影掂到都要犯罪嘅，更加唔能夠通粪，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喺佛祖。四個種姓的這個制度裏面，佛祖呢，這個真是大的覺悟者，真不一定。他自己是薩帝利人，他的第二個種姓 是一個很高級的皇族，正飯王王子來的。 他是武士嘛，武士 階級。是啊，武士階級，武士階級是皇族， 就 是說現在是 royal family， 孤筆的。他是一個呢一出世就含住條金鎖匙出世嘅人，係完全喺佢嗰個周圍嘅環境裏邊咧，係好崇高嘅、尤其佢嗰個皇帝嘅地位添，佢就將會第時咧就係儲君，佢將會就承繼個老王所得到個嗰個統治權嘅，但係佢都覺係一個覺悟者，佢離家嗰陣時係偷出嚟嘅喎。你撇開了個老婆，撇開了個仔，你走出嚟、做一個節者、節人，嚟救世。咁呢、這個人格嘅偉大咧，即係而家講出嚟都唔信。呢、這個係呢、這個咧係咁多宗教裏邊咧係難能可貴嘅一個人，係一個咁樣嘅開始嘅教主。佢唔係為咗權力，唔係為咗金錢，又唔係為咗其他。他純粹是為他的理想的看法， 他是特權階級，但是他居然要求平等，他居然要求所有人都得到同樣的待遇， 是的，那所以就對這個婆羅門呢，那時候一個反動來的，很大的反動，但婆羅門呢一樣有他的輪迴的思說，但輪迴，那時候的輪迴只有三個， 沒錯， 同埋呢，個輪迴主理的人呢就是梵天，就不是自己，佛祖說那個呢，因為他說人死之後呢，他去六道輪迴再重新來過呢，是因為你以前那一世你做過什麼事，我們現在叫業，叫業就是業績的業， 業力， 業力，你以前做過什麼，現在呢，因為你的業力做得好，你可能呢OK， 你做翻人咯，更好可能做咗天人咯。如果你根本已經灑脱到可以即刻成佛噶啦，咁你根本就唔使輪迴啦，已經超脱咗輪迴呢個 轮回其实是苦嚟嘅喎， 绝对 系一个苦嚟， 好痛苦。 即使你去到天人都是苦嚟嘅，一天人成日打交嘅。 系天人唔系自己同自己打，系天人俾人打， 俾人打，俾阿修罗同修罗打到佢七彩， 打到七彩，打到嗌晒救命咁样。咁咧有一个讲法咧，就咧点解而家个世界咁乱咧？就因为咧而家进入咗一个阿修罗嘅时代啊！ 阿修罗时代 系啦，进入咗阿修罗时代。阿修罗系点样样咧？就系咧男嘅咧就好好勇斗狠嘅，日日。时时刻刻都想人打交，好燥 嘅， 好猛嘅，系啦，不停咁要打嘅。佢喺征战过程里面咧，得到佢嘅欢愉同埋快乐嘅。 系啊，冇错。 咁啊，女性咧就好靓嘅，但系咧就好妒忌嘅。咁一个男性嘅阿修罗咧，就唔俾女性阿修罗咧嘅身体展现啊，美态啊，唔准嘅要收埋。大家想下有冇谂到一个宗教好似系咁样样咧？ 系啊， 系咪？系啦，咁咧。而依一個宗教咧，佢哋咧，佢哋主張嘅嘢咧，又好似阿修羅嘅行為 嘅 喎， 要砌噶嘛， 要砌噶嘛，要打噶嘛，咁樣嗱，咁咧點樣話進入咗阿修羅時代咧？就係咧，依個阿修羅時代就天人嘅力量咧衰減啊，以前 天人五衰 係啦。天人五衰就臨死嘅時候啊，但天人本身嘅佢哋係好 powerful 嘅，叫做好有力量嘅，佢哋都可以制衡到阿修羅。雖然力量上唔夠佢抽，但係咧，因為佢有好多神通啊， 係 咁，所以咧嗰班阿修羅都俾佢玩殘嘅。咁你就唔好搞我，大家咧河水不犯井水咁樣。咁但係始終啊，就話天人咧係 upper hand 嚟嘅，係啦。即係處於優勢嘅，但係由於而家天人嘅力量唔夠啦，天人咧就衰微嘅， 衰微， 咁咧就變咗阿修羅抬頭咧，就進入咗阿修羅時代啦。咁就會點咧？佢就會將成個世界咧陷入依一個戰亂狀態，係不斷嘅戰事嚇，連綿不絕嘅，亦都唔係局部地區性，而係大規模， 係大規模嘅， 係啦， 屠殺，係啊， 同埋咧就係依個有一個特點啊嚇，就係你話，黐你自古以嚟啊嚇，自古以嚟都係咁打嘅啦，以前中世紀打都唔勁咩咁樣樣，你又講得啱，不過個分別係咩咧？中世紀種打咧。是天人的宗教互相打、okay? 即是如果你放在一個宗教角度，天主教是天人的宗教、印度教也是天人的宗教、跟住波斯教拜火教也是天人的教都是他們自己只不過是山頭不同、okay? 大家在抽，但現在的分別為什麼是阿修羅時代的出現呢？就是阿修羅去 take on 天人的宗教，他逐個逐個去滅，譬如伊斯蘭教啦，我哋叫伊斯蘭教，即係阿修羅嘅宗教啦，走去打其他天人嘅宗教，毀滅譬如歐洲啊，嚇歐洲 唔使舉例啦，大家明啦， 歐洲嘅天主教文明啊，OK， 佢會將其他所有嘅宗教視為敵人，因為對佢嚟講，其他所有嘅宗教都係天人嘅宗教，佢就係要佢自己嘅阿修羅宗教取代咁樣， 冇錯， 好大鑊噶， 好多好後面恐怖，咁當然咧。因為六道巡迴咧，後邊咧仲有下三道， 下三道 咧就係你完全咧喺做人嘅時候咧，真係失策啦！你嘅業咧已經去到一個咧好曳嘅地方，你自己整死自己嘅啫！我哋咁嗱入到地獄道，我哋第時我哋再講啦。佢唔係隻鬼嚟㗎。佢入地獄道都係其實佢有肉身受緊苦嘅，喺佛教嚟講。但係咧，我哋集中講講，因為前幾排燒衣啊，燒衣咧就係嗰啲叫惡鬼道。惡鬼道嘅我哋今日講鬼啊嘛。惡鬼道嘅鬼啊，同一般嘅鬼唔同。這個佛教裏頭嘅形容惡鬼道嘅鬼咧，好得人驚，因為佢咧。點解會餓咧？因為佢個喉嚨吞食嗰度咧，係一條小小嘅管， 係針窿啊， 針窿咁大嘅管，根本吞唔到嘢。 吞唔到， 第二咧，佢個肚咧脹得好緊要喎，唔知係生積定乜鬼嘢。 即係好陰功嘅一個比喻咧。 係啊， 你見到埃塞俄比亞咧， 係啊，冇錯，係 啦，嗰種好瘦嘅小朋友咧， 就係咁， 全身都係皮包骨，但係個肚就好大， 發鼓脹， 發鼓脹係啦。依一個咧就當然好慘啦。咁但係咧，我哋有一個講法嘅就話咧，其實咧六道輪迴咧喺人間都見到曬。 係啊，咪就係咯，人間就即係地獄。人间又有天堂，人间有地狱， 人间亦都有饿鬼道。 人间饿鬼道，你见到埃塞比亚嗰啲难民嘅细路仔或者达成人咧，就系喺饿鬼道，好清楚噶啦。咁啊睇到个饿呢个饿鬼道，唔系而家因为见咗埃塞比亚或者非洲某啲好受苦或者贫穷或者挨饿人而写嘅，系不嬲佛经又写埋写定喺度噶啦。不過而家對照緊咧，你會發現原來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咁呢啲人咧，仲有樣嘢慘咧，佢口中噴火喎。喺呢個佛經裏頭。 係。 咁啊，點解噴火就係佢裏邊燒得好緊要。 係。 咁啊，仲個熱量咧，使 佢好熱。好辛苦，好口渴，好肚餓， 但系食唔到嘢， 食唔到嘢， 飲唔到水， 飲唔到水。就算啦嚇，佢嘅子孫好孝順，屋企有神主牌俾佢，甚至咧，哇，農曆七月啊， 燒，盡量燒， 盡量燒， 連呢個 iPhone 7都燒埋啦， 就係 iPhone 7，我哋都未用到嘅，係嘛，都俾埋佢啦，所有大排筵席，又鴨又豬，乜嘢都好啦，擺曬喺度， 但係食唔到噶， 食唔到。 系啊， 但系咧，饿鬼好得意嘅。饿鬼咧，佢嗰、那个我哋讲个光谱啊，而家个政治光谱啊嘛。但系咧，我哋都讲呢一个咧，饿鬼嘅光谱好阔嘅， 好阔噶，好阔嘅。 有一啲咧，我哋叫做咧，就系咧呢个小财鬼啊，叫做 系 啦。小财鬼就系嗰啲最惨之一嘅，就系点样样咧？就系头先讲嗰种，佢乜都食唔到啊，系啦。就算佢亲生仔女咧，摆喺佢面前，佢都食唔到。咁係因為佢個業力驅使咧，令到佢係唔能夠享受到嘅。 係， 但亦都有多財鬼喎、 哦。嚇、啊，嗰、那個得啦， 嗰、那個得啦。嗰啲咧，甚至咧，如果佢生前有做啲好事，但係佢又不幸做咗惡鬼， 佢落咗喺呢個輪迴呢一度裏邊。 係嗱，但係點解你話有做好事又做惡鬼，咪好矛盾啫？你講嘢咁嗱，唔矛盾嘅，因為點解咧？佢有做好事。但同時佢都可以好孤寒啊嘛， 係啊，或者佢亦有一啲大嘅壞事都有做過， 係啦、 啊，咁有陣時有啲好心做壞事噶嘛， 係啊，好多人係咁啊嘛， 呢、這個咧其實咧辯證地講咧係好合情理嘅、合現實嘅、人亦又會咁樣，可能會做咗好多害死好多人，害到好多人家破人亡嘅事。但係某一啲程度嚟講咧，佢又好孝心喎，又好佢又對某一啲咧，佢捐贈又好喎，係嗰啲多財鬼啦。 係咯係咯，嗱，譬如有啲人咁樣樣，佢係好願意幫人嘅， 嚇 好容易捐錢嘅。嗱，即係我哋香港都有啲好出名嘅有錢人係咁啊，係嘛？捐學校啊， 乜都有， 乜乜樓，乜乜乜醫院，乜乜嗰啲咧，係咪？但係佢可能佢對自己好慳嘅喎。 係啊， 係啊。佢食飯淨係中意一碗白粥， 係啊， 加酸菜，加豆腐乳。 我哋話好 mean 啊， 好 mean， 好 mean 嘅有嘅， 係好孤寒嘅，對自己喎嚇。咁但係你其他宗教望咧就覺得冇問題啊，係咪？你慳家係好啊咁樣。但係咧嗱，中國人成日都提倡節儉啊嘛嚇，大富由天，小富啊由儉啊嘛。但係如果喺佛教嘅因果角度講咧，就好大鑊嘅喎。因為依一種慳啊。叫做慳貪咧，即係對財物嘅執著嘅唔捨得咧，不論係唔捨得俾人定係唔捨得俾自己， 都係嘅， 都係嘅，佢都會有唔同程度嘅果報嘅， 係啊， 係啦。咁我哋頭先講話，如果好似某位大富翁啊， 大善長 啦，大善長啦咁樣，佢好容好肯俾人，但係唔肯俾自己咧，佢可能有機會成為一個多財鬼嘅喎， 係啊， 係啊。咁佢點樣樣咧？就係佢做一個大力鬼王，OK， 好有力量嘅，好勁嘅嚇，即係啲鬼好多鬼要叫佢阿頭嘅咁樣。但係咧，佢都喺惡鬼道裡面，但佢食到嘢，係啦，佢有 power，但佢都食到嘢。 啊，喺佛教嘅嚟講咧，就話喺佛教人都有好多係咁樣嘅鬼，就係咧正話你講咗咧，佢冇人制止嗰啲咧。就變咗遊魂野鬼，佢唔知點樣樣啊！佢冇話只超度，亦冇話只去排到隊。我哋話正話要排隊噶嘛，你揾唔到嗰笪 排隊嗰笪誒去去註冊。 你知佢冇 Google Map 咁大咯？ 冇 Google 啊，佢四圍有啲咧係誒恐防好驚，佢恐防去去誒輪迴，於是佢匿埋咗。誒、深山大野嶺，誒、喺一啲咧誒陰暗嘅地方咧係躲藏。但呢種鬼咧誒、就唔係我日常話見到嗰種咧出嚟面目可憎，佢係唔敢見人添嘅、人都唔敢見。佢見到見到有光啊，或者有啲誒、正氣啲地方、多陽性嘅地方咧。佢都要誒、迴避嘅， 即係野鬼啦。 係野鬼，係啊！即而家我哋因為咧透過小説或者透過誒、電影、電視媒介咧，我哋一講鬼咧，個感受嘅就中國鬼感受咧就係誒好陰森嘅，個樣好核突嘅。但實際上喺佛教嚟講咧，有好多鬼係好怕人嘅。 係。 佢乜嘢都怕，唔係隻人，乜嘢都怕。佢係怕光啊，怕陽氣啊，佢係匿埋嘅，匿埋喺啲地方。咁佢只能夠咧，永遠受呢個喺陰暗啊或者污糟啊嘅地方咧生存。佢好難咧得到咧一個解決，除非真係咧有人超度。 包括頭先所講嘅惡鬼啦，惡鬼其實你講嗰啲夜匿埋好黑暗嘅地方嗰啲鬼咧，都係惡鬼嘅一種嚟。 係啊，喊惡鬼道嘅。 全部都惡鬼道。 全部惡鬼道。 只不過咧，佢又係講翻嗰句光譜好闊，佢好多唔同嘅鬼。 係啊。 我哋俗稱嗰啲鬼咧，喺佛教眼中咧就係惡鬼道嗰啲鬼嚟嘅。係 啊。 咁咧佢唯有靠咩咧？因為佢嘅生命太長啊。你死幾代子孫啊？佢都仲喺度嘅。咁咧，佢就唯有係靠咩咧？就靠自己啲子孫咧，幫佢做功德咧。 希望啊， 希望 有啲如果冇咧，仲慘，揾唔翻。係 啦，如果你佛教角度係咁樣樣，而佢啲子孫唔係信佛教咧，唔幫佢做咧，佢就好陰功噶啦咁樣。咁咧，佢食又食唔到啊，跟住咧，佢又冇得投胎啊，佢生命又好長啊，一路咁受苦啊。 喺呢個佛教嚟講咧，佢一死咗之後咧，其實最後嗰個責任咧。即係佢自己嘅旅程啊，就係要去投胎。如果佢唔能夠投胎，係好痛苦嘅件事。六道循環，你走去就算投到去做只昆蟲、做只曱甴、浮遊，佢都係會去一段咁樣嘅投胎嘅面目嘅生活。但係如果冇咧，就陰功啦。佢就永遠冇一個咧解脱啊，所謂解脱嘅問題。咁所以咧，有啲電影話，佢同佢解脱咗啦，超度咗佢啦，或者咧將佢咧帶出咗去佢個六道循環裏邊，等佢重新再投過啦，未必投得好噶，就算投得曳，都好過而家咧吊吊揈冇著落， 棘住咗， 棘住咗，佢棘咗就係鬼。 嚇！如果咧嗱，佢已經做咗惡鬼嘅話咧。咁佛教有啲辦法嘅， 係 幫佢。咁例如係點樣咧？嗱，例如就有一樣嘢咧，叫做中國佛教又有，西藏佛教更加興嘅，更加興嘅就係咩咧？就叫做蒙嗱，中國叫做蒙山施食。 哦， 蒙山施食。咁 如果邊個蒙啊？ 蒙係蒙古嘅蒙係啦。咁咧如果喺西藏佛教咧，就叫做煙供啊，係啦。 一個香煙嘅煙。 係啦。 供咧就係供品嘅 供，供品嘅供係啦，煙供。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咧，佢就係令到一啲食物啦嚇。如果我講藏傳佛教嘅做法咧，佢將三白三甜，就係咧將牛奶啊，跟住蜜糖啊、餅乾啊、谷物啊依啲咧，將佢咧磨做粉，跟住咧就點咗佢，咁佢咪有香味嘅，有煙嘅咁樣。咁咧就請佢哋嚟食。咁你請嗰啲惡鬼啊，咁哇你話哇大佬我好驚鬼，我仲請佢嚟食咁樣。咁咧點解咧？就因為其實佢唔會害你嘅，喺佛教嘅角度，佛教角度就話你要慈悲啊嘛。 係，佢等緊你救，佢點害你啫？ 佢做咩害你啫？係咪先？ 佢等緊你去 救啊， 援手啊。 係啊， 係你援到佢手。 嗱，如果有人派錢俾你，會唔會害佢先？係 唔會啊，唔會。 你日日嚟問佢攞，佢都俾你。 今日咧唔夠時候講，咪點解有啲鬼咧係會害人咧？ 有原因嘅。 次咧，我哋再講。 因為你欠咗佢， 你要还给他 而已。是没错。 但是呢如果你欠的不只是欠鬼你欠人都可以嘛，大佬。 是没错。 但是这一种就是说你做这种烟供呢，如果生物中那些人很多是日日都做的。就哎呀开 party 了喂，吃饭了喂，这样。 施舍。 是啦，就很多无成千上万的鬼就会来吃的了。吃跟着他们很感激你啊，这样很开心跟着他们就走。那你又觉得自己啊挺好啊，我又做了个派饭啊，这样。是啦。那这个呢 话不好像你那时候派饭一样。 是。我派给人不过。即是你还债的方法亦都是你报亲恩的方法。 亦是你。作你的業的一種， 是的，一種善業來 的，善業來的，是的，沒錯，幫到他手，讓他呢起碼在投胎之前呢， 有溫飽， 有溫飽，沒錯。下次我們再說為何用煙，有原因的，是的，今天時間， 下一集我就不在這裡， 下一集我們等你回來再說， 好，拜拜， 好，我們在說這個。